都说你大错的，我要欺骗你干什么？你们多久没见？连我跟大的声音里都不认得。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你到底是谁？总是阴着阳错，擦破我的。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王菲带来的《答错了》，它是由林夕来作词，作曲人则是现在唱作俱佳的蔡健雅。这首歌的原曲呢，是蔡健雅发行在自己的英文专辑当中的。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蔡健雅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大众流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跟我们刚才说到的这首英文的原曲收录在同一张专辑当中。 So here's the fact, can't hide it no more. I wanna have a love story. Like in the movies, you get what you deserve. A better life, better sex, and she wouldn't know how to do without him. He can't believe that he's ready to settle. Like in the movies, I wanna get what I deserve. truth, you read your lines so smoothly. I like your blue eyes, I like the way you move. So take the lead, oh, make me feel so. I wouldn't know how I'd do without you. I can't believe that you're ready to settle. Just like the movies, I'm gonna get what I deserve. 蔡健雅和王菲都拿过台湾金曲奖的歌后的位置，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呢，同样是金曲奖当中非常受欢迎的歌王，他就是陈奕迅。陈奕迅也被认为是香港流行音乐新时代的指标人物之一。接下来的这首歌，2008年的作品，如果你留意一下，让我们意外的是，他的词曲作者都是内地的音乐人小柯。 深色的海面都满白色